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明月几时有，爱在心中求，干了这杯相思的酒。心醉的时候是想你的时候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谁能解开这相思的愁，谁又能把这红尘看透。人世间的情来去匆匆，谁又能不让爱随波逐流。谁能解开这相思的愁，谁又能把这红尘看透。枫叶翩翩飞，又是一个秋，偏偏相思涌心头。 偏偏相思涌心头。